Hey, 大家好，又到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饭啦。咁咧就之前我哋同阿细良夹过咧，每个月嘅第一个礼拜五啊，咁就有一集系特别嘅，我哋有客席主持啦，有阿谭海邦啦，咁啊亦都会咧，希望每一集咧都请到一啲年轻同埋系素人嘅区议员吓，三百几位里边即系二百几位咁多咧，咁就即系我哋今晚咧好幸运请到葵青区吓， 系 吓区议员张文龙啊， 都系葵青区嘅副主席， 副主席 系啦，不过佢唔系一百毛老细啊吓，大家都话佢好似啊， 系啦，所以咧，大家今晚咧系啊，就冇同阿细良咧就岳阳做节目嘅，咁啊希望大家包涵啊，咁啊要解释一下嘅吓，咁啊我哋都多议题系去讲嘅，大家亦都知道即系大量嘅新闻， 系啊， 咁啊呢啲新闻真系令到我哋窒息啦，即系黑警又有大量系挑战人类智慧底线、道德底线嘅一啲嘅所作所为，不过咧就都有少少嘅好消息，我哋不如由啊谭海邦同大家讲几句先。 系咁啊，各位即系嚟大家好啦。咁啊，我都成日都嚟呢度做节目啊。咁啊，都好开心就系、是，其实上个礼拜五咧，我有一单封洛维嘅司法复核案啦，亦都系我唯一一单咧系即系做申请人嘅司法复核案咧就赢咗嘅。咁啊， 其實應該係全香港都好罕有地有環保團體司法覆核係贏 嘅 喎。 咁啊，嗰日大家仲好好笑啊，係啊，即係難得有一日有法治。咁咧就封洛圍就係其實類似南生圍一笪濕地嘅，咁就長江長實咧就諗住喺嗰度起屏風樓啦，咁就梗係破壞啲濕地啦。咁最終咧就我其實喺2013年已經提出司法覆核啦， 七年啦已經。 咁咧就即係你都知啊，我哋嘅法庭係比較慢去審案判案啦嚇。 哇！拖咗咁耐啊， 系咁其實咧就可以證明都係即係公義咧，就雖然未必會好快嚟，雖然會遲到，咁但係都最終會到嘅。咁咧就咁、那個官司就贏咗，咁啊因為長實就冇交一個長遠嘅濕地管理計劃。咁因為佢講明係一部分起樓，一部分係濕地維持啊、提升噶嘛，咁但係就佢冇交個計劃，咁啊當年城規會就批咗。咁我就司法覆核，佢冇嗰個長遠濕地嘅管理計劃，同埋提供個資金。 嗰個管理計劃係咪一種補償嚟㗎？其實係， 係啊， 作為一種補償。 因為其實嗰度係好近啊米布啊、後海灣嘅拉姆薩爾濕地啦。咁、就所以城規會規定嗰啲地方，如果真係要起樓嘅話咧，都係一定要同時間要有一個保育成分嘅。咁、就即係我都係深咁鑽研呢啲嘅即係保護環境嘅規則啊，同埋城規會嘅規例。咁就發現到長實就冇交齊嘢，係、啦，咁就最終啊，七年後嘅今日就贏咗啦，亦都係可能我唯一單司法覆核啦，因為當年都即係申請法援都好艱巨，咁而家做咗區議員就更加難。係啊，咁就都係所以好開心噶嘛，都同嗰位城寨朋友分享啦。 即係呢單嘅司法覆核當年係有申請到 法援， 即係法援先至做得到嘅啫，係2013年嗰陣時。 係因為冇可能同即係律政司派出嘅律師，通常而家外判嘅啦。 係啦。 咁啊就外判啲資深大律師，咁佢哋即係動力一堂啊，成50萬、100萬，咁其實冇法援係好難去打司法覆核嘅，咁其實亦都係即係我都成日提噶啦。其實而家嘅法庭或者法律嘅框架裏面咧，就似乎政府真係一個好大嘅優勢。咁所以成日都聽到好多司法覆核或者好多官司都係政府贏多，就係、因為政府有無限嘅資源。民間咧就一係靠眾籌，一係靠申請法援咯。 係咁樣。係咁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呢度啦，咁就啱啱過咗個禮拜日，即係9月6日，本來就有立法會選舉，咁所以咧就好多市民上街啦。唔單止係即係本土派、抗爭派，又或者一啲傳統嘅，都係會有上街表達不滿嘅朋友嚇。咁、嗰次咧，9月6日係應該係7月1日，即係國安法立咗之後嘅翌日。嗰次7月1日咧係有大搜捕、大規模嘅拘捕，有超過300人嘅。但係今次嘅9月6日都接近喎， 有啊， 279係咪啊？係嚇咁啊！當日好荒謬㗎啦，就係你會見到即係又係挑戰我哋嘅良知底線㗎啦。孕婦12歲去買顏料嘅小妹妹都唔放過咁樣， 仲有一位咧，就話聲稱係話即係藏有攻擊性武器，帶住豬嘴，咁啊仲響安嘅新巴嘅巴士司機咧，就即係被拘捕啊，咁啊即係引起即係全城嘅關注啦，咁樣。當然呢個禮拜仲有即係 好多 即係一路跟嘅就係快啲嚇，即係快啲 超出我哋嘅接受能力。 我哋即係差唔多日日都有事發生嘅咁樣係嚇，咁但係咧新發展就係呢個嘅車長。咁今日咧就正式係俾，應該係今朝，因為琴晚係咪啊？被 不小心駕駛， 係啦，就同當初即係呢班嘅 Green Object 圍捕佢，捉住佢，咁啊係話聲稱話佢藏有攻擊性武器，同埋話可能控告佢危險駕駛咧，就作出啲嘅調整， 輕好多。 是吧聽了多 少啊即係我看過個最重罰則都是最多半年啦同埋罰款。咁但係我仍然都覺得呢呢位巴士司機車長呢係完全冇任何嘅罪行可言嘅。因為其實你都知道其實如果有啲警察喺條路度響安提醒佢係好正常啊。 其實好正常啊。 好正常。咁即係而我嗰日見到即係喺旺角街頭其實我自己覺得真係好多人去行街嘅，係啊，你會即係你會見到周圍都係唔同嘅人，亦都有更多倍數嘅警察喺周圍。咁其實同時間，如果啲交通係運作嘅話，我相信各位司機都係盡佢嘅責任去 boot 嘅啫，即係去響安嘅啫。你認為咧，文龍？ 喂，其實真係你如果諗翻起咧幾年前咧呢個社會稍微正常少少嘅做法咧，警察如果喂真係有咩衝突有咩遊行嘅，一早封咗成條路啦，點會有車行啊？根本就～你俾啲車繼續喺度行，其實本身已經製造混亂嘅，咁個責任，喂你衝，仲要自己行咗出馬路喎。 係啊，正常嚟講就係永遠都係嗰啲嘅 Green Object 就叫香港市民話上翻行人路，上翻行人路，但係個時間咧， 佢就想你走 走落馬路，而個馬路係冇封路嘅情況之下，個新巴嘅車長見到。咁佢已經係慢仔㗎喇喎，跟住係響安㗎喇喎，咁啊當其時告佢嗰陣時就話佢係即係胡亂響安，咁但係好彩工會同埋即係公司就揾翻個黑盒，唔係就係飛機先有黑盒啊，巴士都有黑盒咧，就發覺根本咧佢係響咗三次安 嚇，三次前面都有人嘅， 係啦，開始見到有人，即係有呢啲嘅警察行出去馬路，有警察行近佢架車。佢架車嘗試喺呢個嘅快線轉去慢線，嘗試去避開嗰啲嘅警察，又再響第三次嘅安，就唔係警方講嘅，即係胡亂響安喎。 係啊，其實我諗佢警察咧去告咧，已經係濫告啦，同埋我覺得潛意識咧，佢就覺得嗰個司機帶住個豬嘴，即係佢基本上咧，而家啲警察咧就對某啲嘅特徵咧係特別用歧視嚟形容，都話係咁話噶啦。對年輕又會先手身啦，對啲豬嘴又特別覺得有啲問題啦。咁嗰位啱啱新 年輕黑衫 係啦， 豬 嘴 咁樣。 咁但係大家記得喎，2003年沙士咧，沈祖堯都戴豬嘴喎。係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佢就拉咗先算，但係依個風氣好差噶。依個風如果依個檢控嘅程序成日都係拉咗先算，慢慢搜證釘死你，其實。真正破壞香港的法治，咪就係本身係警察咯。 我咪即係好似呢個快必被拉，就話聲稱係煽動其他人係去對特區政府嘅憎恨啊嘛。呢啲嘅 Green Object 咧，警察咪就係佢自己嘅所作所為煽動咗，即係市民對佢哋嘅憎恨，對政府嘅憎恨咯。佢哋嗰種執法嘅方法，因為成件事情係發展嗰陣時話，哇點樣危險駕駛啊？呢、這個警方片面支持啊，又圍住佢啊，帶佢上警車咁樣。跟住即係工會又好，公司即係個巴士公司好，揾翻資料出嚟顯示根本就唔係嘅。最緊要就係嗰個黑盒就話顯示咗係幾多啊？係10至35，即係每小時嘅公里啊。嗱，嗰度係彌敦道嚟嘅， 係咯， 即係繁忙地區嚟，只係能夠低速行，低速行就係50公里每小時之下啊嘛，係。佢而家係10至35喎。 其實10至35是非常之慢 嘅，係啊， 即係有啲巴士可能轉緊二波都唔知轉緊未 啊！就唔係警察講話個車長揾架車好似衝，講到佢危險駕駛，好似話想衝埋去嗰啲咁樣嘅警察裏邊喎，唔係喎，絕對唔係喎，唯獨是咩咧？就係、是、呢工聯會嘅契弟，工聯會嘅即係呢啲嘅巴士嘅屬會竟然走出嚟， 企喺工人嘅對面。 係啦，我唔係㗎，我哋覺得10至35公里都有可能會造成呢個嘅傷亡。竟然咁樣講， 但係都十公里嘅話，你啲警察都識避啦。再加上都唔係 都唔係駛向個警察。 如果真係咁都有事嘅話，我應該我出面，因為我辦事處出面就係個巴士總站嚟嘅。 哦，係嘛？ 啱啱 我 應該 嗰度 長安巴士總站每日都出事啦，每架巴士行入嚟嗰下都30公里啦，起碼。嗯、 所以就即係另外兩個工會，即、就、係、是、一個就係城巴，一個就係新巴，都同一時間。同樣地係發聲明去駁斥呢個工聯會嘅屬會，即係嗰啲嘅謬誤啦，咁樣係嚇。佢哋嗰陣時有個訴求嘅，就覺得應該係要即係應該要即係呢啲咁樣嘅濫捕係唔可以接受，就要求警方係去撤回檢控嘅。咁但係警方就冇用一個重啲嘅，即係最高刑罰去到咩25,000啊，25,000同埋可能最高刑期監禁3年嘅危險駕駛就降到而家話。不小心駕駛，不小心駕駛就應該係罰款5,000，或者最高監禁就6個月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初犯或者你個 record 係好嘅，可能就即係去罰款。 但係我諗都唔可以俾警察胡運過關嘅，即係可能好多時呢啲不小心駕駛都係罰幾千蚊了事啦。但係今次個問題，我覺得大家一定要企硬撐呢個巴士車長，因為即係禮拜二就提堂。咁啊，就大家就要升門啦，再加埋就係我哋唔可以俾警察咧，而家就為所欲為去濫捕，甚至而家有一連證監會嗰份都做埋，即係而家咧，即係最大最大嗰個唔係特區政府啊、特首同埋啊政務司啦，而家最大係警察啊，即係個巴士響安又罰啊，跟住咧就炒股票又告。即係依個係好離譜嘅事咯！ 警察咪就係而家話揾到捐窿捐啊，揾到啲資料咯。當話哦速度危險駕駛，咁啊唔係喎，黑盒證明咗唔係喎。跟住又響安胡亂響安，又發覺唔係喎。睇翻嗰啲嘅記錄係響咗3次，每次都係有一個根據。而家就昨晚終於揾到個就係話。即係竟然即係放風出嚟話叫消息人士、權威人士，就係因為呢個車長做咗個手勢，做咗個即係不明嘅手勢。做呢個手勢嘅過程裏邊咧，佢一隻手做手勢，另一隻手咧就攞住軚盤，因為單手係去控住個軚盤，就用呢個咁樣嘅理據係去告佢啦。 仲有我 就唔係藏有呢個少大人個口話，即係一隻手掌咁大嘅士巴拿係去調整倒後鏡嘅士巴拿，同埋係。即係一個較重罪名嘅一個嘅危險駕駛去告佢。 你都半個巴加喎，士巴拿點㗎？其實係 其實士巴拿係愛嚟咧嗰啲巴士嗰啲倒後鏡咧，因為其實一行車嗰陣會有震盪啊嘛，好容易會鬆咗嗰個倒後鏡，要校嗰個倒後鏡就要嗰個士巴拿，所以啲車長其實係會隨身待定喺度咧，隨時有咩事咧咁啊，校一校佢啊嘛，好正常嘅根本。 好正常 嘅 係。 但如果唔戴嘅話咧，咁佢係洗翻去個車廠啊，定係用手教咧？ 冇得用手教嘅，因為你嗰啲螺絲其實好實嘅，一定要用士巴拿。 哦，大型嗰啲維修或者調整當然又喺車廠做啦。咁但係因為你係個車長坐喺自己嘅位先知道，因為你要高度唔同啊嘛。係 啊 係 啊， 你先要調整或者微調，即係嗰個即係可能上一手嘅車長用嗰個倒後鏡咁樣教到自己啱為止咁樣。 尤其是巴士分兩間噶嘛，咁如果啱啱好個上一手係矮嘅，今次呢個車長高嘅，咁一定要教嘅基本上。 係啊係啊，嗱原本是有一些新成立的、巴士工會呢就、說要去發起一些工業行動的就、我們的觀察呢就應該現在就終止了 它好像專業都沒有了 是啦專業沒有了不單止這個新成立工會專業沒有了連這個工聯會那個即是屬會的巴士業界聯合工會都不見了不知道為什麼同一時間兩個都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是即不想那個嗰、那個即係 事件發酵啊， 係啦，即係咁尖鋭啦，咁樣係。 琴晚嘅發展就咁嘅，其實咧就原本個蘇科黃絲嘅工會咧就話想發起工業行動，咁依兩日都係醖釀緊啦。咁但係去到琴晚就突然間警察就話依個告只係不小心駕駛啦。咁嗰、那個即係蘇科啊，但我哋都證實唔到有黃色背景嘅黃絲工會咧就話嗰依個罪行合理。好啦，咁。好隔咗半個鐘到，就嗰個專業咧，亦都再出一個聲明啊，即係大家可能瞓咗噶啦，我就未瞓，啱啱睇到啦，就個聲明就話嗰有位成員咧就被施壓啊，或者叫做好大壓力啦，咁啊出咗啲咁嘅嘢，好啦，咁咧就發咗個聲明就話嗰位成員咧已經唔係個專業管理員啦，咁就但係好啦，咁跟住去到今朝。就中午到啦，我都見唔翻個專業啦。咁、就所以要睇一睇啦。但係即係我有時覺得咧，就唔同行業都好咧。大家要企硬啊。即係咧因為今次已經蝦到巴士司機上心口噶啦。 即係人人自危喎，大佬你街度即係失驚無神，喺走出馬路有 green object 咁樣，你點做啊？你響安又出事，你整個手指又出事， 係啦， 拉開窗問佢幾句，可能就話你嚇，又係話你係去侮辱佢喎， 一間搭又一間搭車又阻住後邊啲交通， 有冇搞錯啊？真係得喎，係。 所以而家就我諗。巴士公司的工會各個工會真要團結起來，起碼我想星期二去聲援，同埋我相信就算大家發起工業行動都會體諒的，因為今次很明顯是警察做錯了。 是啊，咁啊，講完呢一單即係警方挑戰我哋嘅即係對常識嘅底線，明明一個車長即係管有一支手掌咁大嘅士巴拿，好合理嘅事，即係周星馳嗰啲戲《功夫少林足球》裏面咁係好合理嘅事嘅話咧，而家再一次見琴日咧就控告呢、這個即係話聲稱係炒賣有15名炒賣一傳媒。的股票的股民呢被拘捕，這樣這個是挑戰我們的笑點， 就是 因為為什麼呢？即是你 不你有沒有炒股票啊？成家朋友 不懂就嚇死，懂就笑死了，即是白紙黑字交給即香港人的一個的新聞稿、都可以去寫錯的、即是說高位就沽空這樣是 可能他們沒什麼讀書啦， 是啦，你又不熟悉這個股票市場金融期權的運作的同時又嘗試找他出來找這些這樣的股民是去祭旗，所以令到又是香港譁然，香港是號稱國際金融城市來的嘛，是不是不用你這班的Green Object 走去告訴我們，原來你們不懂之餘就反而就去干擾那個市場的運作的現在 的。其實原本呢這些證券市場的監管是證監會啦，大家都知道如果操控股價的話，首先要很多資金啦，也都是要證監會調查啦，通常都一年半載都合理的，因為你要證明嘛，但現在很搞笑，那15個呢就幾日前即係去一起開 WhatsApp group， 就去討論股價，一起入一起買咁樣，跟住就告啦。 係啦， 即係講真，首先就一定未必告得入啦。第二就係炒股票開個 WhatsApp group， 嗱我就唔鼓勵大家炒股票，我亦都冇買股票嘅。咁但係一起買一起賣，一齊買 你哋唔使表態， 一齊買一齊賣嘅，可能城寨朋友都有啦。咁一齊買一齊賣嘅。咁點可能可以即係稱之為依、這個即係操控股價呢？咁樣 告佢幾樣嘢，話佢做事操控股價，同埋呢個嘅洗黑錢，全部都唔合理噶。十幾個人開個群組，討論呢個嘅股票，咁啊即係話操控股價獲利就大約係3800多萬，其中一個最多，其中一個人咧就呢個嘅2500萬，少嘅咧可能幾千蚊嘅啫，或者幾萬蚊嘅啫，咁樣係有用 WhatsApp， 有人獲利。高位沽出，高位賣貨出嚟啫喎，咁樣咁就話佢咧係去即係有事啦，咁樣係，咁啊最後生嘅就22歲，最年長嘅就53歲， 你 但係每條罪名都係唔合理啊嘛。 高位係咪調翻轉高位賣？高位是正常的，你會高位買低位放的 嗎？我懷疑其實這些警察可能真的是手足來的，怎麼即 是這個新論點啊， 即是究竟說原來蘋果的股票、升到這麼叭叭聲的時候，說不要賣，一定要繼續要頂住，不可以讓它個價冧落嚟，咁啊仲唔係支持嘅蘋果？ 你啱啱拉完之後咧，個股價又升咯。 係咯， 佢真係影響香港國際金融城市呢個嘅地位啊！即係咁無知嘅，竟然可以係嗱嗰幾日，因為就係黑警。200多個 Green Object 衝入去呢個一傳媒大樓嗰度做拘捕啊嘛，跟住就引起民憤，咁所以有一啲股民就包括咗呢個嘅股評人混水啊，講到明㗎啦，我透過買股票，透過支持即係一傳媒嘅股票咧，就作為去即係表達對政府濫暴嘅不滿啊嘛，呢個係自由市場嚟㗎嘛，係咪咁樣係？咁所以嗰幾日咧，即係一傳媒嘅股票就由先股 七仙係升到去差唔多過九，接近兩蚊嘅，升到四十幾倍咁多咁樣嘅，係即係最高嗰陣時升到係咁嘅咁樣。咁但係今次佢罪名就話哦，因為咧呢十幾個人在三日之內咧執行過大約係13000多次嘅交易，涉近咧有16億嘅股，接近17億嘅股咁樣，所以咧呢個咧就可能咧就去交投量嘅好多啦，咁樣咁就即係去做事。咁但係唔好忘記喎，嗰三日咧其實咧係講緊14萬多次嘅交易喎，因為即係如果你買個股票喺香港人咁好多知嘅常識，你會知道個股市嘅交投量係好大噶嘛，大得好驚人噶嘛。呢十幾個人裏邊佔起嗰三日裏邊大量嘅交投，即係叫咩換手率啊？係，即係一個得幾個 percent 嘅啫。其實係十幾個人點樣可以去影響得到數以萬計嘅股民？嚇！佢哋喺嗰幾日裏邊，嗰個喺金融市場上邊係去買一仔買一傳媒嘅股票嘅操作咧，點樣造成呢一個嘅造市咧？ 其實好明顯係一個政治嘅操作。不過就究竟搞依個15個股民，即係或者叫投資者，究竟個政治目的係點咧？即係大家都估到譬如搞快必、或者搞個巴士車長，咁可能佢都睇得出佢個背後嘅目的啦。咁搞咗15個咁樣，即係究竟個目的何在咧？嗱，坦白講，又影響唔到《蘋果日報》嘅，啊或者唔影響到黎智英啊管理層嘅。咁甚至搞完佢，但係琴日又升咗。咁所以其實即係。連政治目的都冇嘅時候，即係嗰搞咗15個為咩咧？即係 有政治目的㗎， 你覺得咧？你 有政治目的㗎嘛？就係、是、經濟打壓咯，同呢個689一樣咯。嗰條廢佬日日喺屋企嗰度數蘋果嘅廣告，令到嗰啲廣告商嚇窒佢哋，令到斷蘋果斷呢、這個即係、就是、香港，即係都嘗試係去堅持新聞自由嘅一個嘅媒體，未染紅嘅媒體係斷佢嘅糧草咯。 不過 就係咁樣啦，斷糧草嗱。由仙股升到去蚊股，咁而家跌翻落去4毫幾子啊，應該係豪股嚇跌翻去4毫幾子。但係如果你今次咁樣去濫告亂咁告買一仔嘅股票，原來有機會會俾政府用一啲咁唔合理嘅罪名搞到你一身蟻，咪會令到你其他啲人係會減少係投資係一仔咯，係。 唔係我自己就咁諗，買得一仔嘅應該都係比較有思考啊，比較硬淨嘅人咧，似乎就未必大影響嘅。但會唔會係會即驚啲可能有啲基金啊，或者有啲普通嘅投資者有影響？ 都唔出奇㗎。 嗰幾日嗰三日嘅股票，即係一傳媒嘅股票升咧，事後有好多即係金融界嘅人士睇翻嗰啲數字，講翻出嚟有75% 嘅交投啊。即係嗰啲都係唔夠三手嘅，買2.幾手嘅啫。即係換句話講係乜嘢？呢啲係小股民嚟嘅， 真係投票。 呢啲唔係莊家嚟，呢啲唔係大户，唔係係即係可以興風作浪嗰啲嚟㗎。即係你嗱。是不是一個理性感性的投資？呢度係即係我支持言論自由，所以我支持一傳媒。呢個是另外一個議題，但是一定不是警方講的而家講話呢十幾個人就可以咁樣去做到做事呢個效果咯。 其實拉是不是應該要拉翻嗰200多個警察咧？冇佢哋嘅話，唔會突然之間有咁嘅風浪喎、啊。個股價 係啊，係好係好荒謬㗎。係罪名話哦，佢哋買賣有導向性，就是因為要嗰只股票升。喂，大佬，我低買梗係高賣啦！炒股票就係咁樣啊嘛，嗱，即係跟住又話喺低買高賣，喺高位散貨獲利。第二個罪名就係咁樣話呢15位嘅人士， 所有莊家，所有啲 喂你 股票 搞到香港 賴曬 嘢啦， 啲小投資者甚至乎藍絲都係啊，大量藍絲係買股票噶嘛，嗰啲散户係嚇，咁、你哋嘅行為喂大佬，你搞到嗰啲投資者係人人自危喎。嚇、我呢啲行為我就係要低位買高位賣㗎嘛， 佢哋先 係 真攬炒派 啊， 原來 係啊， 攬炒埋香港嘅股票市場，因為 係啊，嚇、即係荒謬嘅喎，係咁，所以係唔合理啊嘛，係。 哦，喂，我哋使唔使即係好似啲財經節目咁咧，要申報一下係咪？係咪有持有明講咩？ 冇啊，我 所冇持有， 我冇咁多錢。 有訂閱嘅啫，有訂閱嘅啫，咁樣係嗱，唯一一樣係有少數嘅評論係有講到出嚟嘅。佢啊，即係令到啲股評人就唔單止係股民人人自危，股評人會唔會話哇會唔會當咗我係莊家嗱？做事嘅意思就係話，即係你發放一啲失實嘅資訊，係去即係去喺適當嘅時候就令到啲散户入市，跟住咧就即係高位散貨派貨嗰陣時候，令到佢哋即係損失慘重咁樣啊嘛。發放一啲誤導。 到市場的資訊，所以一樣是今次警方的濫捕濫告這15位的股民，一樣是嚇窒那些的、股評人的、股評人的。但是呢另外一個呢，唯一一樣東西，因為今次他用這個毒品罪案調查科嘛，嗱，因為佢係用雙用咩啊？用佢係合併咗嘅個部門係負責埋呢個嘅負責埋呢個商業罪，同埋咧仲有係毒品嘅，仲有毒品嘅。唯一一樣仲有一個陰謀咧，你會睇得到咧，就極有可能咧就話佢捉咗呢十五個， 係 裏邊係就係話咩叫洗黑錢咧？就係話可能資金來源係不明不白。他今次昨天的記者會被記者問到這個口疾疾的同事的話，他是透露了其中有一位這麼大把就說有社團背景的 無業嘛， 是啦，是所以這個是不是警方或者是有人插莊稼在這些群組做投資買賣股票的群組裡面混入去，跟著借助其中有人的背景是不清楚，跟著就去令到其他人去蒙受呢個話，哦，嗱，你有做事啦，你有呢個嘅啊欺詐啦、串謀啦，跟住仲有就係洗黑錢啊，咁樣係。 其實仲有一樣觀察啊，你你冇留意咧？依排警察咧，每一次拉人，大大小小都好咧，佢都會開記者會喎。即係今日又有兩個記者會啦，即係好似咧其中一個只係即係即係喺咩遊蕩罪嘅啫，我記得好似一個咁。其實咧，我懷疑而家新一哥咧，即係作風咧，就係想不但壟斷咗嗰個檢控權，仲想壟斷咗嗰個傳媒嘅發布，即係佢有理冇理拉咗先，製造咗啊輿論氣氛，跟住啊好似警察有做嘢咁樣，跟住咧就去。其實我諗而家依樣大家都要留意，就係究竟而家佢依種嘅模式，會不會對案件其實都產生一些影響？即譬如你大來大鼓開個記者會，但你被捕人就困了48小時，那個被捕人那48小時就沒辦法將自己的想法透過任何的地方去傳達的，所以其實這一種模式呢，即我都擔心，即不但是被這個警方壟斷了傳媒，更加是究竟現在的檢控程序本身警察已經是超級大權的了，現在還用這一招的話，我覺得對被捕人都不是很公平。 文龍應該都觀察得到新一哥，即跟盧偉聰之前 是、啊、 就是經常走出來， 真的、啊、即是不單止他自己啦，他的下屬啦，我們葵青區、啊、總警司、啊、謝振中，哇！日日都 send 啲 WhatsApp 過嚟，我自己個就覺得好鬼煩，係咪咁宣傳？ 但前灣啲警察唔理我哋喎， 我哋就係咁宣傳佢哋近排做過啲乜。但係咧，我哋 即係每區有少少唔同嘅。 但係啊，有少少唔同，但係我又有樣嘢好奇怪嘅，就係唔知點解近排有好多毒品嘅案件拉喎，好高調咁拉喎。究竟同之前啊毒品調查科竟然關呢個股票嘅事會唔會有啲關係咧？我唔知啦。 有冇慰問下謝振中？ 不過近日嘅刑事案件特別嚴重。那些打劫金鋪那些是即是死灰復燃的，多了很多的。 國安法之後多了很多打劫金鋪， 即是會怎樣解讀、啊、一方面周圍周街你都看到警察在那裡不斷去即是 stop and search， 另一方面你會發現即是當發現這些金鋪劫案的時候，拿個手槍出來打爛那些的櫥櫃的時候，你又不見到有警察在即附近那裡執勤的，是 這 個很古怪的。不過呢最新的發展呢，就是今天的傍晚，即是我們搭車來城寨做節目嗰陣時咧，呢、這個嘅證監會終於都發咗一個聲明，而呢個聲明咧，佢係非常之含蓄地，實際上面係大巴大巴咁樣咧冚落警方嗰度嘅。佢講到明呢、這個聲明咧，就話如果唔係因為有收到大量嘅人是係向佢查詢，我相信包括埋記者嘅話咧，佢都係唔會發表呢個嘅聲明嘅。佢講咗好多嘢嘅，不過最重要嘅一點咧，就係要講一講啦。就是市場不當行為嘅調查，通常涉及複雜嘅法律及論證問題。亦都需要對證券市場運作、交易模式同埋投資者行為作出專業評估。咁所以咧，證監會隨時樂意回應警方，根據佢哋之間有一個諒解備忘錄去合作嘅話，合作調查即係案情嘅話咧，咁啊即係向呢個證監會咧係去即係作出一啲即係協助調查嘅要求咁樣。咁 啊即係叫緊警察識嘢啦， 好含蓄地。如果警方係唔單止係要識字，仲要識邏輯，即係你睇佢字裏行間講嘅嘢咧，就話其實證監會就講翻專業範疇嘅嘢，唔好意思交翻俾我哋啦。 真係真係警方你要濫暴濫告，即係你已經係令到香港人即係睇你哋唔起㗎啦。喺道德上，你而家喺技術上邊，喺一啲骨節眼上邊都做唔好，係去淨係丟架，係 即係同埋唔尊重其他執法部門呢樣嘢咧，係好差勁嘅。即係你自己警方警察嗰度又唔做自己份內事啊！近排咁多案件，咁多打劫啊，咁多倫敦金嗰啲又唔理啦嚇。咁跟住，但係而家啊，即係而家操控嘅，即係應該買賣 WhatsApp 去《蘋果日報》嘅股票，咁啊又高調去拉人。咁啊，但今朝個 Facebook 大家都見到啦，沽出同埋沽空又分唔到嘅話，其實都可以見到咧，就係即係警察今次又係出醜，不斷去出醜。即係其實咧，我覺得近排咧成日都係咁講。對於我哋有思考啦、有邏輯思維嘅人咧，會留意 Facebook 嘅人咧，即係簡直係對我哋嘅衝擊都好大。即係每一日咧。都要咧見到啲咁難頂嘅邏輯㗎，同埋基本知識嘅新聞咧，即係又警察又違背啦，林鄭又成日亂咁噏全民檢測啦嚇，咁呢啲都係即係真係好衝擊我哋思維嘅。咁啊，但係都冇辦法啦。咁啊，做喺香港做聰明有邏輯思維係辛苦的，同大家一齊辛苦。係 啊， 係咪下集下一節啊？ 係啊，好啦，咁我哋唞下，翻嚟咧又文龍傾一傾嚇，即係 地區工作 眼中嘅地區工作啊，區議會而家嗰個情況係點樣嘅？ 好 啊， 轉頭見， 轉頭見。